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，他就会对你真， 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守备几成，情不能分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真爱一回竟是伤痕，泪慢慢流慢慢熟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